天送小朋友去老师家学琴，下课之后老师亲自送小朋友下楼，当时瞬间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肯定是上课又逃了，又被老师挨训了，赶紧笑脸相迎。还没等我开口呢，小朋友抢先就说了，妈妈妈妈，李老师他们全家都在喝你们推荐的羊奶。一刹那没反应过来，老师连忙就说，听小朋友讲啊，您是在电台推荐瑞麟羊奶粉的，我就是想告诉您，这羊奶粉确实不错，我母亲一般不喝奶，但是喝瑞麟羊奶粉已经有一年多了，像这样的产品啊，就应该在电台里面告诉更多的家庭。知道原因之后，我也是放心的和老师多聊了几句，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认可瑞麟羊奶粉的家庭会有这么多。 是啊，瑞麟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，那里的奶山羊啊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放养模式，每天早上呢5点多钟，羊倌啊就把羊儿们赶上了山，一整天他们都在山上活动，吃的呢是山上的青草，喝的呀是山上留下的泉水，所以说呢产出来的奶呀都是纯鲜安全的。厂家零售价格呢是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，本档活动当中呢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单盒呀只要99块钱，立马减去了159元。 还不止呢，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99元订购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同时啊只要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多送一套价值198元的12件青花瓷套碗。等于说花198元喝一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呢，就送您同等价值的青花瓷套碗，6碗6勺，中国风的青花瓷样式，典雅精致又不失时尚，让吃饭也变得很有意境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我们来看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啊，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送一套青花瓷的碗具，就算是在我们家楼下订奶点也不可能这么便宜。5144的一位朋友说，你们这次活动的门槛啊真低，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青花瓷的套碗，那订3个月的羊奶粉岂不是我们家过年都不用换餐具了啊。还有手机尾号1237的朋友说，奶制品呢天天都得喝，就是超市打折一杯普通的奶呀也得5-6块钱，更何况今天是羊奶粉，订一个月才100多块钱，价格肯定不算贵，就是品质能保障吗？ 您说的对，这每天一杯奶啊是每个家庭的基础营养，就像我们一日三餐一样，是需要每天坚持的饮食习惯。可自家做的爱心午餐和外面点的外卖快餐营养价值能一样吗？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 就像每100克的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，6.0毫克的铁，还有3.8毫克的锌，以及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您再去超市查看一下其他奶制品的营养成分表，就知道瑞麟羊奶粉的品质如何了。 是的，现在起呢，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呀516元的2盒的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198块钱。一天一袋的话，可以喝上30天的时间。花到每杯羊奶就才5-6块钱，而且呢还有同等价值的12件青花套碗免费送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其实呢本次活动啊时不时会，您心里啊肯定清楚。 对啊， 现在的奶制品的这个价格这么透明啊，营养成分也介绍的这么全面，优惠力度也交代的这么清楚，就算是冲着6碗6勺的12件青花瓷的套碗，您都可以多订几组羊奶粉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没错，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一套青花瓷套碗，订2个月就送2套，订的多就送的多。自然了，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就更大了。所以建议您今天的低门槛高回报的羊奶政策，您一定要把握住了。 是， 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只要99元一盒，只要订购2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多送一套同等价值的青花瓷套碗。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